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 最紧要。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咦，咪讲笑。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住高铁啊，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四月十二号晚嘅北上频道啦，开始咁啊，今晚咧静静地得我同阿迪喺度， 系啊， 系咁啊，阿刁文牛就又北上咗啦， 系啊， 咁啊应该赢咗好多钱，咁啊今个礼拜啊好使好多啦，咁啊刁文牛都系一周一行噶嘛， 系 ，OK， 咁啊今个礼拜离不开都系讲下个股市啦。 系啦， 系疯狂啊！简直呢个放完假之后， 嗯， 咁啊，星期二放完复活节假翻嚟就星期三，咁啊连续两日，星期三、星期四就升咗 千几点咯， 吓、 啊，千几点咯， 止唔止千几点啊？ 千几点 夹埋， 两日夹埋，二五到二七啫嘛，千几未够二千， 零未够二千， 未够二千，系、okay, 连埋星期五，连埋星期五就够二千啦。 哦， 三四就未够二千。 哦 ，OK， 三四五夹埋就二千。 系啦 ，OK， 嗯， 系啊，咁啊。开心啦，大家都 好即时 大钱啦、 啊。唔系即时个感觉系、嗯，你明明系即系香港呢边复活节假之前一片死寂嘅，即系老实讲，就算阿 Patrick 都有同我哋，即系我哋嘅唐友方啦，阿 Patrick 老板都有同我倾过，佢话零售业三月其实佢自己感觉都系差啲嘅，就算政府公布出嚟嘅数据几、嗯、真几假都好，佢话佢即系做门市度睇到，即系其他铺头都系感觉差啲嘅。但你会发觉嘅系一个复活节假翻嚟，跟住呢两三日。之后你会发觉嘅系，大家系开心咗好多，香港人 头都抬高咗， 系啊，唔知点解，系啊， 系啊，消费又畅旺咗啦， 嗯， 吓咁啊，鱼翅捞饭嘅日子又开始嚟咯，系咪真系嚟咧？真系 真系 吓，咁啊，嗱，总之就三日夹埋，咁啊升咗升到二万七千几， 嗯， 啊，咁啊成交啊， 哇， 成交就犀利咯， 全部 record high 啦， 四千有冇？ 冇。诶，夹埋你讲， 夹埋， 夹埋， 夹埋应该有四千几啊， 夹埋唔知道啦， 冇五千， 唔止，礼拜三2500亿，2950亿，三四就大约5000几亿，7000几亿到， 七千几亿 到， 哇，7000几亿系耐， 三日夹埋， 系咯系咁大家入边占咗几多咧？咁其实7000几亿咧，嗱就。即係如果你問翻個內地人咧，佢就覺得就小巫見大巫啦。你7000几亿港紙折翻人民幣， 咪咯， 即係6000亿到。 六千億到， 咁、都唔夠，都唔夠半日。即 係 如果喺大陸嚟講， 阿邊個個屋企掘出嚟都一噸錢 啦，冇錯。係啊，求其揾只老虎都唔止呢個數啦， 狗仔嚟嘅嗰啲 狗仔數嚟。但係香港嘅梗係喂，但係我哋香港人未見過大蛇屙尿噶嘛， 咪咯。 咁呢幾日就終於真係見到內地人炒股票嗰種嗰種狼胎法啦。咁啊，即係見到面嗰陣咋，底嗰陣都未見到啊。 面嗰陣。 咁如果你睇翻即係如果內地嗰啲股市近排嘅暢旺咧。 就一日都差唔多萬幾億啦， 嗯， 啊，即係上海同深圳夾埋， 嗯， 咁上海其實星期五就終於都過4000點啦， 係啊，上證 過埋啦，4034.41，終於都升翻70多點，咁啊叫做就過咗個心理關口啦， 係啦， 啊，雖然阿爺成日同你講5000-6000啫，你又唔係信得曬噶嘛，咁， 嗯， 啊，我記得即係都係星期三四度就係，是，炒到去3900度咗緊咧，就終於都要搬啲錢落嚟啦。 係啦， 咁啊呢個其實係一個咩現象咧？即係 你咪見，啊，即係嗱 ，OK， 第一樣嘢啦，就係話上邊我都係星期四開始收到電話，即係我連我呢啲咁嘅人咧都開始啊，喂，有冇辦法用人民幣轉做港紙走啊？ 係 揾門路啊，揾落嚟啊！即係開始禮拜四開始陸陸續續收到電話， 係 咁過去其實去到我哋呢啲係絕對唔會收到電話噶嘛，代表咗咩就係，是，話咧， 你收到咩電話先？ 冇簡單啫嘛，有朋友 散户嚟嘅， 有朋友 內地朋友， 唔係有朋友喺證券行度做，哦，香港證券行度做， okay， 問有冇辦法轉到錢落嚟，幾扣人仔啫， 嗯， 轉翻港紙，我話嚇，因為呢啲好多時呢啲係咩？佢喺證券行做到好多時都知道，梗係唔可以拎公司間證券行嚟做啦。 係啊 ，OK， 咁絕對唔得啦。咁啊，梗係要揾方法轉咗個人仔先拍翻入去證券行度噶啦。OK， 咁所以就開始做收電話。哇，跟住我問佢話，基本上係佢嗰幾即我個朋友喺幾連埋啲同事咁計，幾個都收到禮拜四陸續收到啲電話。係咩咧？個意思係話，過去打嘅一嚿錢咧唔會咁細嘅，即係老實講，幾球人民幣真係好細嘅，論親都係5000萬講緊打落嚟先至再轉啲算嘅。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係阿三嬸、阿四嬸、阿五叔幾十萬人仔，可能喺同一棟 building 度夾埋就幾球咁射過嚟。咁呢啲就真係咩？啲真係民間嘅資金嚟嘅。但係我想講嘅係咩咧？你唔好睇少啲民間嘅資金喎。 梗係冇睇少啦， 因為可能係喺內地嘅阿三嬸四嬸有幾百萬個三嬸四嬸 嘅。嗱，我哋解釋下成個嗰個 picture 啦。 嗯， 即係首先就究竟嗱，即係好多人想。其實好多人都會想知道究竟嗰個現象係點樣嚟啦， 嗯。 我諗可以從今年個年頭講起嘅，即係大約係差唔多喺春節之前開始，你見到人行都加咗，唔係減咗幾次息啦， 係咯， 減幾次息啦，跟住就量化寬鬆做咗一兩次啦， 係啦， 應該我記印象中好似係一兩次啦。 然之後放寬， 咁啊即係印銀紙啦， 印銀紙啦， 咁就你會嗱，即係咁樣，你會形成咗個咩嘅？ 現象 咧，就係好多錢其實就係浮咗喺個市場度， 係啦， 喺中國個市場嗰度。OK， 咁如果呢啲錢太多嘅時候，其實未必係一個好處嚟噶嘛。第一就係人民幣會貶值啦，係 啊， 跟住仲有咧就係嗰個通脹會加劇啦，等等呢啲咁嘅嘢啦。咁所以要揾 渠道散出去啦， 揾渠道散出去啦。咁亦要加埋一樣嘢就係咧，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啦，就係嗰個中國嘅經濟其實一路嗰個數據都唔係見好啦，咁，譬如話直到去兩會嘅時候，克強都講咗今年嗰個 GDP 嘅目標只係保七， 係啦 ，OK， 咁而大家亦都幾等呢個第一季嗰個經濟增長係擔心嘅，因為大家都見到。即係個市面上嘅內銷唔係太好啊，出口唔係太好啊，等等啊，咁就打老虎，啲人又唔敢使錢啊，基建又呆滯停啊，乜嘢都差唔多，即係都已經 停曬， 大家都知㗎啦。咁所以唯一嘅渠道即係就要揾，即係錢又多，咁你要揾渠道去投資啦。咁其實喺內地就譬如話特別係兩會。挨住兩會開完之後，其實已經打曬開口牌嘅，就利用個股市去推，試下去嘗試去推嗰個第一季嘅經濟增長。簡單嚟講就係、是。 即係黑強已經話俾你聽八個字：生意淡薄，就不離賭博，叫大家就攞曬啲錢出嚟就賭。咁但係好啦，咁然之後已經見到內地嗰個股市板板聲咁樣升啦。 係 啊，OK， 每一日交投萬幾億，跟住然之後深圳、上海係咁係咁穿頂。咁但係個問題都未解決㗎嘛，因為其實你喺內地賭。大佬啊，即係糖水滾糖魚啫，係咪？即係 賭嚟賭去， 賭嚟賭去， 唔係左手交右手， 左手交右手，你贏錢，啲同就隔離個同胞輸錢，係咪先？即係自家嘢嚟嘅啫。咁 咪同埋而家臨上去個意思係話，其實個內地嘅股市已經即係。咁樣升上去已經半年㗎啦，好明顯就知道阿爺水泵落嚟㗎啦。個問題你越咁樣左手交右手，就其實阿爺水，阿爺個水喉就唔夠嘅啫。有咩唔夠咧？即係派嚟派到，派俾你哋。 咩咁樣唔係一個好現象㗎？ 好現象㗎。 你如果啲錢走唔到出嚟，你係喺內地第一，好簡單嘅啫。其實就喺內地嘅市場度製造一個好大嘅泡沫嘅啫。咁同埋就係、是、喂股票，大家唔係第一日買股票啊？股票齋升其實冇數㗎嘛，你唔可以。系咁一路升嘅，咁冇可能噶嘛，咁所以一定要好简单，就系要将啲钱使出去咯。咁如果嗱，除咗阿爷使系冇事之外咧，是但揾条友使咧，呢都系黑钱嚟，系黑社会嘅使钱方法吓。即系如果仲有冷战嘅年代咧，美国佬就会即刻做嘢噶啦，依家，因为系大量嘅黑钱啊，唔系现钱 流出 国外，哇，好多人而家系。幫手洗錢，你有一日聽到阿李小嘉講啦， 係啦， 啲記者問佢啲錢從何來嘅，喂，佢講得好正啊，佢點講啊？記唔記得？ 佢話佢睇下先， 係 究竟啲錢邊度嚟？我都唔知道，大家就 唔好問， 唔好再追究啦， 唔好理嗰啲錢喺邊度嚟。我真係覺得好正，因為聯交所嘅主席， 咁你又諗下佢係咩人先？ 嚇，佢用普通話講係正啊嘛，係咯，係啦，咁啊，即係總之我哋即係佢就話喂，大佬你。即係作為香港人，如果佢講白啲嘅就係、是、你唔好理啦，呢次係邊度嚟，幫手洗就得㗎啦，即係咁樣咯。咁所以 而家陷害你咩？ 係啊， 而家賭啲錢落嚟， 發洗錢而家 幾好啊？係啦，升咗上去係咪？ 冇錯啦。咁呢咁其實呢個禮拜三四嘅，即係咁啊，其實就係我哋就做咗一個洗錢大行動咯。係 啊， 係啊，就幫手將啲錢咧就拱出嚟，拱出嚟。唔同㗎嘛，香港個市係國際市嚟㗎嘛。 冇錯啦。 咁所以呢就即係你又就可以唔係一個即係可以去到另外一個階段啦。唔再係糖水滾糖魚啦。 係啦。 咁你可以贏嗰啲外國勢力嘅錢啦。即係咁講啦。 咁落到嚟香港。 外國行動嚟啦。 另外一方面嘅咁亦都要咁講嘅。對比返即係內地同香港股市係香港實在就算到呢刻為止。雖然我哋香港人覺得喂可能好高嘅。你望住內地人啦、啊，即係以內地人嘅角度嚟去睇，佢哋股市差唔多七成，大約一年升咗七成，咁、你香港冇七成？ 上年啊？ 52周咯。 哦、OK， within 呢五十二周， 即係啱啱對上嗰五十二周。 係啊， okay, 大約七成， 咁升咗七成。OK， 係啊。咁所以你立亞灣油， 咁香港就落後得好緊要咯。 咁香港就好明顯落後得好緊要啦、 啊。所以大條道理咪炒爆香港。 咁你而家 炒唔爆㗎，就排都炒唔爆。 你而家計落去，我當你22000咁計，都係 20% 嘢。 星期三嗰日其實你見到有好多股票都折讓得好緊要啦。 係啦、 啊。咁我就唔想話喺呢個節目度咧逐隻講嘅。 係啦、 啊。如果你要聽呢啲咧，就唔該過翻去隔離阿 Ben 係啦，或者入會 係啦。 咁我哋就唔好。 唔係，但個問題，我想 唔係鼓吹， 我想講個現象係咩咧？就係話咧，即係呢兩三日咧 ，OK， 我好奇怪嘅就係話 ，OK， 當然啦，有啲人問我究竟有冇即係點可以走到啲錢啊成啦 ，OK， 好多人都真係問啦，因為頭先 off mic 嘅時候，傑斯都講過啦，直至到禮拜五金管局有244亿美金打咗落嚟， 系香港时间嘅星期五晚凌晨啊，即系因为有时差， 系 就系、是、你对翻咧就即系大约系美国嗰边 差唔多收市嘅時候 ，OK， 我就係 一個咩現象咧？ 我就係想講呢 ，OK， 當然係即係啲所謂嘅外來外國嘅資金涌入啦，但係呢二百幾億只係一個區區嘅小數目， 是都係好細， 係俾你喺台面度見到嘅， 係 呢個先係最重要。問題即係我想講嘅話，個台底嗰嚿錢過落嚟。我頭先講啦，要做一個 deal， 你冇五千萬嘅嘢，一定係咁樣噶嘛。出面就收你兩至三個 percent charge， 跟住轉翻做港紙。問題就係話，你諗下係去到一個地步嘅，大家除咗問股票之外，就係問門路有邊有水喉可以落嚟轉港紙嘅話，呢、這個只係呢兩三日發生嘅第一步嘅行動嚟。 係啊， 即係你可能嘅係。你而家近見到香港嘅係 ，OK， 假設內地有60萬股民咁計啦，可能只係區區5-6% 問緊嘅、嗯。你等於假設嘅係，如果到真係好瘋狂嘅地步係，啲錢可能有一半嘅股民湧落嚟嘅時候啊，嗰、那個現象係會更加恐怖。 我補充一樣嘢嘅就係、是、嗱、阿的一路頭先講緊嗰樣嘢咧，就係、是。我哋都嗱，即係我諗我哋有少少即係希望聽嘅人有少少得著啦、 嗯 啊、即係我哋當然唔係專家啦，但係譬如話，我諗大家都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喂，喺嚟緊呢個禮拜或者嚟緊呢段日子，OK 個股票究竟即係香港個股市究竟會係點嘅走向啊？而家好多人都估緊啦，譬如啲即係有人保守，有人亦都估會回返轉頭，或者有啲人會望繼續升。但係嗱，我哋先講就係話，我哋要提一提大家就係、是、上個禮拜嗰三日，我諗我同阿的都係持一個相同嘅睇法，只係一個開始。因為點解咧？嗰7000多億咧，其實第一條數真係，如果你如果你 compare 翻回大陸個 scale， 嗰7000多億唔算係好大，同埋好明顯係睇到。嗰7000多億大部分就係你頭先講啦，阿二叔啊、三嬸啊、四姨婆啊嗰啲錢嚟嘅啫，散户嚟嘅。你嗰啲公募私金啊、私募嗰啲基唔係公募基金啊、私募基金啊嗰啲咧，喂，我諗大部分都未喐嘅。喺呢一集 ，OK， 唔好計公募同私募，係未見到有人頭公司嘅錢落嚟。你明白， 人頭公司又係啦， 未見有啲 figure head 嘅人落嚟啦，嗰啲人嘅係坐落去坐嘅， 或者仲有冇你有冇見到有冇啲紅二代有冇大動作咧？ 未 都未啊嘛，嗱我問你咋，我唔知啊，我唔見到係有大動作咯嚇，咁啊所以好多嘢都未有大動作啦，加埋譬如話你見到嘅就係、是、嗱第二個情況我哋見到嘅就係星期五晚凌晨開始有啲外資入嚟啦，嗱呢個又要呢、這個要解釋多少少啦嚇咁。嗰240多億其實都唔嗱，唔係話你如果睇你點睇、 嗯？ 你如果你從翻而家嗰條數去睇，就梗係細蟻嘢啦，唔算大蟻嘅200多億港元啫嘛，係咪？唔係美金喎、啊，大佬，咁啊唔係大數目。但係如果你 compare 翻回2009年，即係。最高紀錄嗰陣時，即係一日單日呢、這個香港金管局個注資咧、都係250萬五嘅喎，佢已經好近嘅喎，挨到。咁如果你從呢個角度睇，亦都唔係一個好細嘅數。咁、但係點講都好，你又睇到外資嘅 即係 入嚟，入嚟都可能係開始嚟嘅咋，或者喺上個禮拜嗰三日其實都唔係有咩好大動作。咁、所以如果你從咁嘅方面去睇咧。我哋係好友嚟嘅喎，即係我哋係睇好嘅喎、 這個， 繼續嘅喎， 係呢、這個第一個 point 啦、 啊，仲有第二咩？ 第二個 point 你頭先都講咗啦，即係阿克強都講過啦、即係個問題真係而家個 GDP 擔心啊嘛，點解一路都要推高內地個股市嘅原因、就希望泵翻係，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咁啫嘛，人開心咗自然咪使錢咯， 唔係嗱呢個 emotion 嘅啫，但 rational 少少就係因為嗱，好簡單啫，你上咗市嗰啲公司，喂，點都好啊，你做靚個業績，升一升咁樣，第一季個業績都靚，因為冇實質生意都有啲泡沫做下出嚟，咁做翻靚條數，咁都叫做即係可以 boost 到個 GDP 㗎嘛。 但係個問題係阿爺好似係一路推上去啊嘛，我哋見到嘅情況就一路都推上去啊嘛。 嗱，咪而家唔使佢推嘅，我即係要嗱，而家究竟炒緊乜嘢先？ 而家係炒緊一個政策嚟㗎嘛，個政策叫咩名啊？我哋講過每個禮拜都講㗎啦，一路一帶互聯互通㗎嘛，或你可以叫做炒個政策，又可以叫做炒個概念，唉，任得你講，總之係炒一嚿嘢咧，係仲未發生嘅。其實大家都喺度好似，其實好似買緊棋子咁啫嘛，係啊，不過但係係咯，即係大家係買定先， 冇錯啦。 而家你外資入嚟嘅個心態都係咁嘅，嗱，首先。博奥开完吓，成嚿亚投行已经摆出嚟啦，哇，好靓仔，系咪一开个头，几十个国家撑你啊，个个争住做成员国，呢嚿嘢势在必行，系咪？咁然之后前景一片向好，但未开始噶，嗱，我讲定，我再强调系未开始噶，喂。咁全部大家一齊炒啦，首先你國內係咪先？成個政策已經擺定喺度㗎啦，你有鼓勵乜嘢呢？就係你有料行出去，行出個世界 ，OK， 衝出世界。冇料你就白，你就作為一個第二梯隊，成個局做得好靚啊，係俾你喺嗰個內地個市場繼續去壯大。OK， 你如果壯大咗嗰啲行到出去，咁你未壯大嗰啲就壯大唔到噶嘛？你明唔明啊？你同一個即係一個參選嘅一個政黨，其實嗰個概念係一樣嘅。 睇民主黨咪字咯， 係啦，冇錯，係啦，冇你塞住咗，咪冇第二梯隊。想啦，嗱咁而家呢個局咧，啊你無可否認，啊習近平係做得好靚嘅，就係話喂你有料嗰啲啊，你咩啊，王健林啊，馬雲啊，啊等等嗰啲行得出去嘅，你就行出去，我會製造一個條件，一個好好嘅營商環境啊，我哋以前我哋香港人成日講，製造開條路俾你，你就行出去，冇料到。而家喺度正在做大嘅 ，OK， 咁嗰啲大嘅行出去，你咪留翻喺嗰度。咁嗱，呢個靚局啦。喂，外資又點睇咧？哇，你睇到全部唔使理啦。今時今日，你估淨係你生意淡薄啊？我都生意淡薄㗎，一齊不離賭博咯，係咪先？賭撚定先咯。喂，我話知你以後嗰個互聯互通一路咧，但係掂一唔掂啊？我起碼賺撚咗先啦。 冇錯。嗱， 我你作為英國佬、美國佬、澳洲幫，係咪先？喂，邊個個網鳩唔炒嘅先？老閪都炒啦。而家我都印緊銀紙啦，係咪？架仔都係啊，大家都印緊銀紙啦。喂，即係你啲銀紙要散啊，我啲銀紙要散。你有條咁好嘅路，我梗係喂大佬，即係有而家直情好似你入到去。百家樂咁樣開緊條長莊，你唔買啊？咁你笨柒咯！你係波波喺度買閒嘅，咁你真係戇鳩嘅，係咪先？咪買咪大家一齊買到佢爆為止咯。 係啊，我而家 你係咪咁嘅 picture 先？係 啊，而家好明顯個 picture 係咁啊。但問題係嗱 ，OK， 頭先講咗個問題係，又問翻你個風險喺邊度啊？ 個風險喺邊度？ 你頭先所講嘅所有嘢 嚇，你講啊？ 個風險咪習大大千祈唔好有事咯。 系啊，啊咁系喎，真系喎， 系咪啊？ 系喎，如果咁啊，系啊， 射炮点开出嚟？ 即系如果周永康薄熙来复辟，江泽民复辟，咁啊大捻事。 系啊，你射大嘢咪就要习大大冇事咯，冇事嘅话咪一路去。 咁啊，真系个个保佢千秋万世。 系啊， 十年之后就真系全部要佢连任噶啦。 你谂下开个亚投行嗰嚿嘢几大？ 几大啊？ 大佬如果有事，突然间改一改，成嚿嘢冇咗嘅。 系啊，所以我諗即係嗱呢個我諗就係成個 局。但我諗有個對比嘅，有個對比嘅話咩呢，即係比較返係05、06、07年嗰個期間啦，都睇到第一樣嘢嘅係內地又未去到06、07咁瘋狂，因為有個比較性喺度，所以就係話大家都會直覺上覺得一樣嘢嘅就係、是、個內地個股市仍然會繼續向上，即based on 呢一個嘅 assumption 去估計嘅就係話落返嚟香港，香港就係一個啱啱嘅開始，不斷地唔知幾時地一路拱上去。 但你如果咁樣睇，咁香港其實都冇一個可以跌嘅理由喎，即係我哋講緊 short term 有㗎， 嚟講嚟聽下就係、 是、有啊，可能有人而家講緊話美國一路會可能會加口息㗎嘛， 美國會加息喎， 咁 咪可能啊，都差唔多嚟緊呢個禮拜可能會加喎。 咁啊加個口息，咁跟住咪可能 搶生意， 插一插落去咯，係啊，咁點都要洗一洗落去先㗎啦， 係嘛？ 又或者可能傾好咗咧， 外資開始入嚟嘅係啊大大俾你哋，唉、哎、好啦，某個位俾你哋買下先啦、嗯，一齊繼續再玩個上去啦。 咁我諗你拉去嗰個政改嗰度諗諗啊。喂，喺政改前，我諗。是不是应该都升到四环啊大佬 一定会升咯数字又不敢讲咯。 升到你啲香港人。 咪同埋呢样嘢呢即係一箭几雕。 冇得返转头。 就係话你咩呢你成个香港突然之间即係呢两三日我哋香港人喺香港呢边个话题性嘅系。理得你過去水貨客嘅問題又好啊，或者一陣都會再講、嗯，又或者係嗰個政改嘅話題都好啊，一個股市大家都喺度講嘅，即係講緊 number 啦已經、 嗯。 你老實講，你禮拜一如果個 香港人啊，其實好簡單。 禮拜一個市升五百點，好簡單，升五百點。阿振英話唔經立法會通過咧，直接搬上去都香港人都唔會理嘅。OK， 冇撚咗雨傘嘅， 你試下見到四萬啦、 啊，係啊， 係咪先？唔使選啦、啊，冇咁搞咁多嘢啦，阿爷话边下届边个就边个， 我好肯定。当你见到四万黄之锋走出喺条街道嘅时候，一定会话 俾人打， 系一定俾人揼，好似当年何俊仁麦当劳一样。呢个就系咁噶啦，咁所以我都话，即系你突然之间个经济向好嘅情况，你谂翻香港呢边就系好多敏感性嘅话题，大家都会抹甩嘅。即系内地其实亦都希望做紧呢个通，就系话。假如真係做到好多嘅普通散户係關注我個股市度，我理得你打撚到去江澤民又好，嗯、反撚埋毛澤東條屍都好出到嚟，都可能真係會冇人理嘅。 集大大萬歲， 即係、 啊。但係呢個即係，所以我哋要咁講咯，即係話你話我哋以前，我哋成日都有時，我哋都會噏下，就係話即係你用所有任何嘅乜嘢政。經濟嘅理論咧，你係冇辦法解釋到今時今日喺中國發生嘅嘢。呢啲嘅，即係我諗係嗰個政治掛帥係比真係有一個實質嘅經濟體系啊，或者一個實質嘅經濟理論去支持而家嗰個暢旺咧，係嚟得即係重要嘅。咁、所以有陣時即係我哋都會，即係我諗我哋都要提翻大家咯，即係嗰、那個今時今日嗰個係一個瘋狂嘅。一個現象啊，真係瘋狂嘅，呢、這個唔係講笑。即係你話喂，可能真係會見到三萬之後係咪頂唔知，冇人知嘅， 冇人知。 喂，大佬佢真係㗎，即係如果佢咁樣玩落去，順風順水，當即係就一即係唔你係可以見到呢個咁嘅現象。即係當然梗係會有，譬如話有風險啦。你話喂，日後成嚿亞投行原來係。即係行唔喐嘅， 係啦， 即係譬如話好多環保嘅問題啊，或者根本就係原來呢、這個中國嘅酒催嘅公司係比預期中面對嗰個競爭壓力係大好多啊，等等呢啲嘢，咁嗰陣時嗰啲可能係風險，但今時今日你見到嘅就係、是、喂，大家真係即係。一個好畸形嘅現象就係、是、所有嘢係成個實體根本唔存在嘅， 唔會存在 的。大家係炒一個 concept，OK， 、okay, 大家信佢係點？ 唔係同埋 呢個係一個好恐怖。其實係喺即係我哋經歷過呢、這個兩次嘅金融風暴、金融海嘯，其實我哋知道咩叫泡沫。而家、那個但係如果你回想翻嘅時候，喂。可能喺98年嗰個泡沫，即係一個波仔嚟嘅。而家係喺個全個世界、全個地球裏面大家一齊集體啊，有喺呢、這個中國崛起嘅呢嚿嘢嘅底下，跟住大家一齊製造一個好巨大嘅泡沫咯。 最慘嘅就係話你見到 ，OK 攞個海嘯嚟講，就係、是、你見到全世界人 ，OK 應該咁樣講，歐洲圍住美國一齊去揼呢個泡沫出到嚟，08爆咗啦，冇問題啦。而家個問題係大家圍住中國，無論美國同歐洲去圍住去砌呢個泡沫。條路係一樣噶啦，不過我相信嘅係美國仍然會識計數嘅嘢，去到邊啲位就應該要收手，但我哋中國人唔係 噶嘛， 即係漢風就使盡力噶啦嘛， 即係呢個其實係行翻一條08年美國行緊嗰條舊路， 根本都個劇本都係一樣噶啦。個問題就係擔，即係你話 OK， 當然啦，開心嘅背後一定有擔心啦。上次就講過即係。中國個文化喺而家呢個世代嚟緊呢大約幾廿年就一路輸出去啦，包括個劣質嘅貨幣嘅問題啦、而係中國人有個特性嘅，有好多時 佢哋唔識得去收噶嘛，係、去到好盡噶嘛。呢、這個就係、是、即係呢、這個就係嚟緊嘅擔心。 即係無論你有幾瘋狂都好啦，嚟緊奉勸大家就一定要記緊啦。呢、這個係真真正正嘅一個劣幣驅逐良幣嘅一個情況嚟嘅，即係今時今日，咁大家要理性咯，量力而為咯，你 good 到幾多咪 good 幾多，自己有個目標啦。 係啊 ，OK， 咁但係我哋不得不否認呢一個對每一個人嚟講，可能係一個大餐市嚟嘅，係一個餐市面嚟嘅。 係、 咁但係你哋即係，但係每個人要自己要量力而為啦嚇、總之佢或者總大佬話俾你聽係個泡沫，話明俾你聽㗎。咁你要知道泡沫嘅特性就係佢終有一日都會爆㗎嘛，咁所以即係大家就要 小心 要睇，要睇住囉。 你哋更加會好深刻啦，九七一和即係07有見證嗰和、 我哋唔會癲㗎啦，咁呢個即係我諗即係年青嘅一代又唔同啊嘛，即係未見過呢啲咁大場面係咪先？咁所以即係要慢慢自己要睇，即係要睇住啦。我諗咁我諗你譬如話呢個有冇一啲 tips 可以話俾大家聽啊？即係唔好講個別股票啦，費事㗎，我都話去翻 RF 度啦。但係即係譬如話個方向，其實譬如話嗱，我哋見到上個禮拜嗰三日，其實好多人都會好簡單留意住啲內銀啊、內險啊嗰啲咁樣。嚟緊其實有冇一個方向可以俾到大家？ 有個動作好得意嘅，佢咁樣講， 係 就係邊啲人可以去向海外買嘢嗰啲咯？ 冇錯，呢、這個我哋成日都講， 呢、這個真係一定要講。 我哋上個禮拜都提過啦，潮州佬與呢個習大大的曖昧關係啊。咁你又從呢啲方向諗下啦，即係好簡單。你而家其實要諗下咧，有邊啲人咧係可以咧嚟緊咧代表中國，好似踢波啊嘛，出去打國際波。OK， 咁啊，邊啲有經驗可以打到國際波嗰啲咧？我哋覺得咧都係即係。有潛力嘅。 本來好想講嘅，即係喺三月尾咧，我哋即係同傑斯都有講過，就係、是、當時啊潮州佬喺英國買 O2 啦，即係你見到近呢五六年嚟嘅動作係不斷地喺歐洲嘅市場買曬好多歐洲嘅電信啦，甚至攞埋巴拿馬運河30年嘅經營權啦。OK，、當中當然佢揸埋嘅加拿大石油Husky啦。即係我哋一路都， 你講佢呢啲戰績已經夠曬標炳啦。 一路都覺得嘅係撤資 ，OK， 係 撤資。 嗱呢、這個係呢、這個可以講多啲啦。 撤資，但係當我覺得當佢買埋 O2 嘅時候，已經諗緊一個問題。啊，點解佢要揸住歐洲嘅電信咧？揸曬咁滯，係咁揸，不斷揸落去。而跟住落去，你再睇多樣嘢嘅就係、是、呢、這個就論翻我哋上個禮拜講嘅 topic 就係、是、亞視唔發牌，係最後。點解我哋嘅香港，即係你作為一個政府，你唔會俾一個家族壟斷曬成個電視嘅廣播權噶嘛、而最後係俾曬佢兩仔贏。 唔係解釋得到噶嘛？嗱、這、呢個嗱我哋係咁已講埋啦，即係話呢個咩嘅什麼嘅一個股嘅曖昧關係咧？嗱、這、呢個就我哋大家純粹推敲啫，冇、人我哋唔識阿潮州佬嘅。但係譬如話我嗱、即係呢個就從阿的頭先講起就話。好多香港人成日覺得，即係喺舊年年底嘅時候啊，潮州佬出嚟 ，OK， 和黃長江合併 ，OK， 咁大家睇到又喂註冊地方又轉咗啊，咁咧做嗰啲動作咧，所有嘢咧就同埋呢一年半呢一兩年其實都係㗎啦，大家心水清，成日覺得，潮州佬 走啦， 對香港嘅經濟意興難山啊，係咪？即係大家嘅解讀係咁啊，所以咧就喂準備撤資啦嚇，為佢下一代去鋪路啦，等等啦嚇，咁但係你諗深一層咧，其實真係可能唔係，就係可能有一日。其實咧，阿習大大同佢當然有同阿習大大要有傾偈啦，間唔中。我覺得即係咁樣好簡單。有一日習大大同佢講嗱，而家要行，即係我哋嗱有一個互聯互通一路一帶呢個大遠景喺度。OK， 咁阿潮州佬，你係時候其實或者你家即係你嘅第二代其實開始要喺呢個大環境裏邊，究竟要扮演一個咩嘅角色咧？嗰、那個角色就係話喂。你要幫我哋行出去㗎啦，你完成咗一個歷史嘅責任㗎啦。咩歷史責任呢？就係十幾年啦，回歸咗 ，OK。當年回歸嘅時候，阿鄧大人同你有個默契，叫你幫手 hold 住所有香港一啲策略性嘅 投資嚇，咁、啊、你見到所以數下啦，例如個貨櫃碼頭啦， 例如香港島嘅燈啦， 去電即係係咪電啦？ 係啦，電啦， 跟住仲有電信啦，仲有啲乜嘢？我都就一紮一大，總之衣食住行你都 hold 曬，同埋一啲好多屬於香港嘅策略性嘅投資。 嗯， 但今時今日咧，喂，呢、這個階段完咗㗎啦，唔使㗎啦，你又慢慢將你嗰啲策略性嘅投資褪翻出嚟，慢慢褪。褪翻出嚟俾啲紅色嘅資本， 係 即係做一個交收咁解。因為今時今日我哋已經壯大啦。當年我哋做唔到，我哋需要華資嘅配合咧，係因為我哋紅色資本未夠壯大啊嘛。但今時今日唔使啦，你就即係有我哋有第二梯隊啦。你永遠都唔使做第二梯隊㗎，你幫我行出去，你有豐富嘅經驗打國際賽㗎嘛，唔係打歐聯就打歐霸㗎啦，係咪先？使乜打啲本地細埃嘢啊？ 喂，你多年識歌㗎， 係咯。所以嗱，你睇下佢又開始，頭先你咪提一個好好嘅嘢咯，即係喂，佢買嗰啲都係外國嘅電信嚟嘅。喂，即係其實當年佢 hold 住嗰啲係香港嘅策略性投資，而家係幫阿爺 hold 住一啲世界性嘅策略性投資啊，即係啲電啊、電信啊，仲有啲仲有啲乜嘢咧？ 航運、 能源啊， 能源 係啊，航運啊等等。OK， 咁然之後亦都解釋到，喂，亞視點解要揾你個仔？喂，其實大佬冇所謂，你都要喂。短即係一時間揾唔到人，喂，傳媒都係策略性投資嚟噶嘛，都揾你幫我，你都要喺度分一杯羹嘅 ，OK， 都要擺翻你，喂，打舉足輕重噶嘛，係咪先？ 信得過， 信得過噶嘛，你唔會起飛腳，你唔係王維基啊嘛，你個仔，係啊，咁你咪呢個解釋到俾你聽咯，所以即係我哋話，喂，其實你冇啊，跟住阿潮州佬行就得㗎啦，喂，你唔好以為佢死啊，佢係喂，佢又去到，佢已經佢係俾所有香港人係行先一步㗎嘛 ，OK， 佢係有曬成個大策略喺度啦，呢、這個真係有道理㗎喎，即係你大佬阿潮州佬八幾啊，係咪應該80幾啦？ 八幾啊， 嗰頭近啦，佢一定所有嘢其實都係為佢嘅第二代去做。我哋冇理由相信潮州佬會抌低佢嗰兩個仔，而跟住入去瞓棺材啊，係咪先？我哋以前我哋有個咁嘅錯覺㗎，成日覺得就係潮州佬一死，喂，起碼佢大仔一定瓜先啦，係咪先？係 啦， 但係喂而家，但係冇人做老豆嘅咁啊！中國傳統，喂，但係老豆一定會為仔做到最後一分鐘㗎嘛？ 唔係睇嚟睇去啲物落，係 啦， 點解唔同打法？ 係啦，咁你見舊年嘅已經見到啊，即係諗，喂，嗰、那個真係唔係一個撤資嘅動作，將長江和黃合埋一齊，其實係對。阿翟巨同阿翟佳两个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嘛，吓，系咪 够大啊嘛？ 系咯，系咯，咁所以嗱，即系另一仔要留意啦，其他嗰啲我哋又唔讲啦，都系哎呀 hold 住 hold 住，要忍住忍住，你要听咧就要听啱啦。 大家 search 下渣甸同埋和王嘅历，渣甸同埋怡和嘅历史啦、嗯。当年英国点样利用呢两个商行 settle 喺？所謂印度同埋香港，然之後點樣去做收購啦、 嗯？ 即係呢個係我再後尾睇翻，我覺得 係啊， 哇！ 呢個咧，我真係同阿的係不謀而合嘅，成個睇法係不謀而合嘅。所以我哋即係我覺得咁你好，其實真係好合理嘅、嗯，大佬，你話喺而家。阿習大眼前嚇、啊，即係幾隊波最有國際賽經驗嘅，一定係呢、這個嚇零一仔啦，係咪先？有即係豐富嘅國際賽經驗， 同掛英國佬打交道， 冇錯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就係我哋所講嘅，即係潮州佬與習大嘅曖昧關係啦。 好啊， 咁大致上係咁啦。嗱，我哋睇下即係下個禮拜翻嚟先，再睇下嗰、那個。即係嗰個股市究竟係咪如我哋所料啦嚇？咁啊其實我覺得就即係整體上我都係覺得就係話嗰個大勢係一定係咁噶啦。 嗯， 問題係嗰個升嘅速度究竟係快定慢嘅啫？ 我覺得咪 咁，你當然梗係又有啲係心理關口嚟㗎啦。 咪更加咪最後咪即係最後講多少少咪就係更加末世嘅感覺咯，嗯、就係、是、可能經此一役之後、 嗯、 ，OK。零三零四試過一個 SIPA 落嚟，而家就係銀紙嘅 SIPA 落咗嚟， 冇錯， 落埋你個股市度、嗯，當一問。 肯定香港人貴 嘅。係啊。或者好簡單， 呢鋪係全洗嘅、啊。我想講， 你估唔係呢個其實你估呢、這個內地旅客自由行好撚勁咩？一年都5000万人次係咪先？喂，內地嘅人民幣自由行更加勁抽啊，大佬大佬，而家只係係咁以訂啲俾你，就已經令到你呢幾日笑逐顏開啊！ 咪咯， 咁啊，聽埋歌先啦。咁啊，今日揾咗只 Joe Junior 嘅歌都要應下景啊！呢、這、只、個、歌我覺得好應景，英文歌，但我中意佢嘅歌名，佢嘅歌名叫 When You Sing。OK， 好，休息一陣。 When you sing a song, sing a song of joy, we'll follow you, dance along. When you sing a song for each girl and boy, we'll lead the whole world to sing this song. Now's the time that all of us can realize not to live in Beppu's paradise. We'll then walk through the night and walk through the day, singing good cheer all the way. When you sing a song of bright, heal this big world of her soul. When you sing a song, gives the moons a light, you're on the side of this melody's goal. Now's the time that all of us can realize not to live in grateful's paradise. We'll then walk through the night and walk through the day, singing good cheer all the way. Then walk through the night and walk through the day, singing good cheer all the way, singing good cheer all the way, singing.